同学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讲述数据库系统概论这门课的第四部分，也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体系结构的扩展及其一些前沿的研究。这一部分分为两章，第12章和第13章。